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全是古典乐名篇的精髓。详询6655000。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广渠路或朝阳路行驶。此外，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向西方向采取的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已经结束，交通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携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点钟，01分39秒，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2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尽管今天是周六，但是节后的还是依然在工作日当中，不知道是否大家的心情已经调整好，进入工作状态了。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呢，依旧是带大家来领略华语乐坛的新歌。首先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公告牌来一起了解一下第906期排行榜上面的15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胡鸿钧，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苏英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13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 第12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11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10位，薛之谦，背过手。 无奈的情背过手。 第9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8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7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6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纷纷人眼眼，可以笑逐一晚。 第5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4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3位，叮当，五谷，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 陪伴你走过笑过。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经过了新一轮的投票，度过了春节之后呢，我们906期榜单上有很大的榜位变化。但首先我们看到的还是这首歌排名第15位，来自于胡鸿钧的《遥不可及》。 每夜里漫长路线，盼10分钟相见，看着你便 是世间人意。说着笑，一张俏面，仿似没有缺点。无能为力写发展，只要满字。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场地或是后座，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记住这一张脸，我愿意又淋着雨等晴天。说着笑，剪影片段，怎拼合这碎片？如情流梦中去偏，当我入眠，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场地或是后座，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爱火。如想得起我，已经不枉最初。从身边经过，难受亦甜蜜过。你是我一首美丽情歌，数十里漫长路线，盼十分钟相见。记住了这夜，不想明天。 胡鸿钧2010年参加这个超级巨星比赛获得亚军之后呢，以歌手的身份出道。那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发展平平淡淡，进而加入了 TVB 成为演员。在几部戏之后呢，人气有所提升，又回到了歌手身份，推出专辑。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遥不可及》呢，不仅是他主演的电视剧《降魔》的片尾曲，也是去年底推出的新专辑《到此一游》的主打。说到马来西亚的二人组，很多人呢熟悉的是无印良品、年少组合等等。那么关注我们全球网的朋友们也会关注到现在马来西亚高人气的双人组 Fuyin and Sam。 他们的月光下呢，在我们全球网主办电台988精彩绅士排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而目前呢也进入到全球榜当中，首周成绩是排名第14位。 褪去云彩衣，留下一片纯净，深蓝色的夜沉淀在金湖里，琉璃月冉冉升起，银辉满洒大地，波澜不兴，万籁无息，只为等待你。一朵圣洁白莲花，一怀初世的青草，一轮圆月当空荡漾，一切万物 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嚣张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什么新冠党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到狗年，我们这期跨年榜单呢，在榜位上呢有很大的变化。上周四五六名的歌曲呢，整齐下滑了七个榜位，分别是排在第11位陈奕迅的《之外》，第12位张靓颖和李荣浩的《女儿国》，和刚刚我们听到的上周第六，本周呢是第13位来自于李宇春的《一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进榜，本周小将一个榜位，周兴哲去年年底推出的同名专辑《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呢本周是排在第八位。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等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我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如果你要走也带

同样是拥有两周榜龄前进四个榜位，来自于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当年呢，在刚出道的时候，妈妈为了打理她的工作放下了自己的事业，而现在呢，是方大同来帮妈妈将她的儿童教育理念推广给更多人。那这首歌呢，是方大同与儿童绘本爱美爱美梦游一起推出的单曲。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所关注的是906期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榜上第六名，来自于 JW 所带来的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这是一首有一些伤感的青春之歌，但其实青春和成长就是这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人走进来，很多人又走出去。 说到我结婚姊妹必须有你，谁知后来各走了数千公里，谈话客气，容貌儿戏，已是梦缤纷，人间间可以笑足一晚，情念路崎岖，人孤单，任由热情变淡，离路也。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国交响乐团的先驱，经历176年精炼的音乐典范，3月8日至9日，国家大剧院乐享新春。魁伟北京舞台10年的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率领下，携手小提琴家吴导农、钢琴家王宇佳，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诠释古典乐名篇的精髓。详询6655-00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是周六上午的10:33:41。我们从今年到狗年的第906期榜单呢，刚才的第一个时段我们共同关注了这个榜上的一个末端的一些歌曲。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主要来关注 Top 5的排名。第五名呢是孙燕姿的《我很愉快》，在进榜第七周仍然有四个榜位的反弹。在下个小时榜单旅行当中，我们会听到他的歌。现在是来听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玫瑰每次围绕也许他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我早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不被撂倒，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陪你放肆的年少， 林俊杰去年年底专辑的同名主打《伟大的渺小》，这是他琢磨了很久的一个概念，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的道理，也可以是蝴蝶效应的现象。这首歌呢，他请到了同样是新加坡的作词人小韩，歌词很精彩，从海豚到大海，从宇宙到每个人，有大也有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06期榜单当中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首周入榜是空降了季军叮当鼓鼓的勇敢一次。我们说啊，相信音乐呢是有这个传帮带的传统啊，叮当出道的时候呢，师兄五月天不遗余力的力捧，而之后呢，叮当呢也和师弟 MP 梦幻力量有过合作。之前呢 MP 出现了一些状况，单飞的鼓鼓呢也是由师姐带着一起来合唱。好，我们来听这首《勇敢一次》，这是本期榜单当中的季军歌。 我用一次勇敢换一次希望，眼前重重的关卡，你不要怕，感觉累很正常。 我用一次希望换一次勇敢，让我狠狠的坚强，都不准大声。 身边 从来都没走远，住在你心里面。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伸出坚定的手，勇敢一次就好， 我们去追求。 你在后座说起梦想时的愉快，放心抱紧我好吗，安心，像对自己一样。 回家路上这种感觉多熟悉，脚步变得很轻快，隔绝了孤单。 有你的信任我才敢冒险，把未来闯一遍，我才应该感谢。我说过我会陪着你，伸出坚定的手，勇敢一次就好。你眼神里有感动，看得见，虽然魔术我不会，也不是要让你绽放笑脸。 无法改变有考验的今天，就把明天变成美好世界，我来 说过我会陪着你走， 走过笑过哭过难过的时候， 寂寞只是短暂的前奏，梦想还在后头，它在等你伸出坚定的 头 解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机，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 上周的冠军，本周亚军，来自于张惠妹的连名带姓。对于这首歌呢，很多人关注的都是周杰伦再一次给阿妹写歌，而且呢阿妹还改动了结构，把中版的这个歌曲呢变成了慢版的情歌。但是说的是呢，这首歌其实葛大伟的歌词是非常精彩的，好的歌词当然可以是有华丽的词藻，巧妙的行文，但是呢好的歌词呢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平时见真章，一下子触到内心。再被你提起已经是连名带姓，不光是歌曲当中呢提到了前任恋人的关系，想想看，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呢被家长叫到全名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很细心的角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接替阿妹连名带姓成为新一期全球榜冠军的歌呢是蔡依林的幸福路上。最近一年当中呢卓磊呢似乎是有一点点放慢了脚步的感觉，上张专辑 Play 呢已经是2014年的事情了，那之后的歌曲不多，恋我屁呢也是陈星汉的制作人作品，所以呢蔡依林去年底的这首歌呢还是非常受关注，进榜三周，分别的成绩是第九、第三以及本周的第一。好，我们来听幸福路上。 那个当初的我现在好吗，你是落在哪一次搬家，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周六上午的11:03。之前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906期榜单的上榜歌曲，对不起。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进行榜单旅行。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四地排行榜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前三位。那第一和第三呢，都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歌手，是黄若曦的《你要快乐》和李吉汉的《一公里》，而亚军歌呢，则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风衣》。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被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的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风衣，感觉是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影，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心，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动心，谁远行，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以一场恋安静中自己，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是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风衣。大风吹着什么保护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风衣》，这是一首借物咏情的歌曲。还记得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吧？它是来比喻放不下的情感，而这首《风衣》呢，也有着同样的情感寄托。那件风衣叫做回忆，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19位的歌曲，邱胜翊的《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邱胜翊呢，就是当年棒棒糖组合的王子。那最近几年呢，更多重心是放在影视方面，而去年呢，推出了个人的 EP， 这首《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就收录在这张名为《Attention》的 EP 当中。 艰难还以为伤口不再扩散，从此喜怒无关，两个世界两方向运转，竟然彻底的失算，回忆跳出来，不断调侃，笑我理智笨蛋，我怎么可能与你无关？你的爱俘获我，失去你的角落，闭上眼就能还原，你都怎样爱我，都怪我太执着，重复爱一个人最难受，眼泪算什么？ 有种莫名的感动，走过漫长旅途，终于发现绿洲，守着你好像是有暖风路过，一个眼神就能懂得我心中的天空海阔，多少次回 起你的梦。种莫名的感动，走过漫长旅途，终于发现旅途守着你，好像是有暖风路过，一个眼神就能懂得我心中的天空海阔。前生多少次回眸，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盛世排行榜上第23名的推荐歌，来自于品冠和郭美美所合唱的这首《住进你的梦》电视剧《艳谷》的插曲。听过了这首新马歌手的合唱歌之后呢，我们的榜单旅行要从马来西亚方面来到新加坡了，我们一起进入 Yes 933最新龙虎榜。新加坡方面前三名呢，其中两首歌都出现在全球榜当中，是冠军，是全球榜的第八位，来自于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那季军歌呢是全球榜的第四名，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亚军歌，我们来听徐佳莹的这首《言不由衷》。 来自何方？ 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谁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愿你永远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愿失去的 Oh,

Catch a Dream。第六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第五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四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三位叮当五谷，勇敢一次。 我说过我会陪着你走， 陪伴你走过笑过。 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再别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啊，我们要来到香港电台和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排行榜。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上周在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排名亚军，本周呢顺利登顶，来自于林奕匡的这首歌《草原》。 如此学找不到异国，如风筝飞不上天堂，人为何跨过马路痛苦找答案。如今漆写不了结作，或街开始了如漫卧，途上无线索却有束缚，成为我的草原，成为我的小天使，无下兜兜转转，我唯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烦嚣都市百丈远，家无层云，没一点污染。阻不了欲搏，如婚纱遮不去苍黄，人若然不太脆弱也许想脱落，如娃娃开始有自觉，下想扼杀了如杂作，从校园跌向世界一角，成为我的草原，为我的小天使，无下兜兜转转，我迷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烦嚣都市百丈远，家无层云，没一点污染，那里有暖光一片，当物睡在我面前，重温一切诺言，我两脚要找一个乐天，路与麦田，不知怎么穿过我跟世界爬上天，成为我的草原，成为我的小天使，无下兜兜转转，我唯求天空清亮点，快成为我的风花雪，陪同我飞离烦嚣都市百丈远，家无层云，没一点污染。沿途空空险险，我们才决

浪在变化，容貌在变化，你可否别要动，无冷心风停于马路，听一首约定在歌，想分享你半个意图，我怕这份味道这份力度，黎明是全部记不起，我怕一时温馨一觉睡去，回头时原来没有你，担心把快乐注射，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歌进榜第19位 ，Aga 江海嘉的《无期》，收录在年初发表的新专辑《Luna》当中。这张专辑呢，也包括了《无期》以及之前在主打的《3 AM》在内，所有的歌曲呢，都是 Aga 在晚上的时候创作的。所以呢，他也用了西班牙语当中的月亮 Luna 这个词来作为专辑的名称。好，榜单旅行呢，我们要从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回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关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之一这个中国歌曲排行榜这张榜单。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有非常强劲的三首进榜新歌，第一周就跻身到 Top 5的行列。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多达40名排位的中国榜当中呢，实在是不容易。那首先我们来听的就是这首非常强劲的进榜新歌，一进榜就来到了第5位，来听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 开头都是你在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真诚，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灿烂的贪得无厌，也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 他路的境界，苍白的伤得太绵，是不是分开一定要避免，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去哪座，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即便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一原谅你分别，对于口白和默别，请你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很难无言，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去哪座，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 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时光中绚丽的相拥。我陪。如果说这是梦，我愿意守在这段星河，漫游的光都为你投射，跳进云海闪烁，若光年之外还存在什么，那一定是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耗尽每分每秒，在你的夜里穿梭。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爱宛如野火升空，在坠落心中， 中文榜方面呢，之前听到了第五名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融合了 R&B 和 Featuring Bass 的潮流曲风。而刚刚呢，这首是第四名李玮的《光年》，倒是很传统的流行摇滚曲风。这是李玮在《城市之光》专辑之后的新单曲，电视剧《初遇》在《丰年之外》的片尾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六期的最好成绩进榜新歌《空降季军》，来自于韩红的一首一时间。这首歌呢有很多的感慨，很多的感触，特别是对于那些成为家庭顶梁柱的人们来说。来听这首一时间。 一时间